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全能嘅天主，多谢你又再次咁召集我哋喺呢度一齐去研读你藉住你嘅亲爱嘅保禄嘅中途去对我哋讲嘅说话。求你藉住喺格林多人后书里面对当其时教会嘅训导，再一次咁训导我哋，帮助我哋打开心。打开耳仔，打开个脑袋，去接受你对我哋讲嘅说话。求你亦都俾力量我哋去将你喺福音，你喺格林多人后书里面所讲嘅说话实行出嚟，让你嘅教会更加壮大。求你亦都感召所有嘅基督徒，让佢哋都有心意，让佢哋都有力量去追随你。以上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而求， 阿们。 因父及子神之名，阿们。我觉得看完格林多前书之后呢，我开头都不怀疑格林多后书是即是咁劲的。咁其实即是原来格林多后书呢仲紧要过前书。所谓紧要的书呢，其实是在作为保罗作为一个牧者呢，对他的信友，对他所建立的教会团体呢，那种关注和那个困扰。困扰就是彼此之间的矛盾，或者说人家对他的批评。我想开始讲内容之前呢，就再一次简单地讲一讲这个格林多那个教会的背景。咁我哋大致上呢，喺上一个讲前书嘅时候呢，讲个所谓嘅道言。再提一提呢，就係呢个格林多教会呢，建基喺格林多呢个新嘅城市。咁呢个所谓新嘅城市，佢本嚟一个旧嘅城市呢，就喺公元前146年前被罗马人夷为平地啦。咁然后喺公元前大概46年呢，由凯撒大帝重建的，咁所以呢就变成咗建立咗个新嘅城市啦。呢个新嘅城市呢，喺保禄时代呢已经係可以话係全希腊最大嘅一个所谓都会，一个城市，一个市镇。呢个新嘅城市呢，比格林多旧嘅城市呢声誉嚟讲呢，其实不是好得好多啊，声誉个表现来讲。但是佢有个环境呢好好。我都有睇个时候呢，睇返啲资料呢，等我諗到香港，其实。我諗到香港。就係咁样，佢有个好好嘅港口。佢同其他大商埠呢一样。因为有港口呢，就变咗船隻来往，生意交往多咗啦，人嘅来往多咗。咁呢个係佢发展方面呢好嘅一面嚟嘅，好富足嘅一面。但係呢亦都有堕落嘅一面。大嘅城市呢，啲人不断来来往往顾住搵钱呢，就出现呢个所谓腐败嘅一面。由于新嘅格林多呢，喺当时係一个咩呢，新起嘛。是罗马帝国统治的嘛，已经。所以他呢有一个罗马式的架构。他讲的语言可以说他们的其中一个官方语言呢就是拉丁文。咁拉丁文哪里来呢，就是罗马帝国那里来的。城市的规划和大型建设呢都有罗马的特色。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格林多后书的时候呢，要记得这个背景这个背景是对这些教友有影响的。格林多城市，格林多这个城呢，也可以说是前面我们提过的旅游业和举办运动的一个很多时举办运动的地方来的，所以都挺出名的。所以呢造成了呢，因为有旅游嘛，有不断的运动比赛嘛，於是就造成了什麼，就是很多就業機會了。即是我們都想到了，就業機會就是有人要吃東西的，有人要住的，這些就業機會。 佢同時都係一個商業嘅中心，而貿易咧，當佢增長嘅時候點咧，就係建築就興旺咯，因為有人住啊嘛，嚇，越做生意越多咯，咁所以咧就吸引咗唔少外地人嚟到呢度做嘢。咁喺公元一世紀嘅格林多同埋地中海嘅其他城市咧，有唔同嘅地方係咩咧？由於佢係一個新嘅城市。咁咧就佢冇一個歷史嘅包袱，佢係新嘅，佢又開放嘅，啊佢又呢個所謂正話講旅遊啊，有港口啊，有做運俾人舉行運動啊嘅情況啦，嘅方便啦，所以佢個同樣因為新嘅城市嘅法國嘅政治背景嘅政治嘅形式咧就未好固定嘅，就好似我哋。九七之後咧，初初個所謂一國兩制都唔好穩定啊！而家就似乎好似所謂越嚟越穩定，越嚟越明顯啦。其實嚇，咁樣嘅生活咧，對當時嘅人嚟講啊，特別即係經濟唔好嘅環境嚟講咧，係更加理想啊！點解咧？因為覺得咦，新發展有機會去即係做啲嘢嚇，諗到啲嘢就可以做啦，係咪？於是咧，野心勃勃嘅低下階層咧。都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所谓向上爬，追求他们的地位和权势、啊、地位权势、啊、这里呢对将来的格林多教会呢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啊、这些人、使到经济，因为他们既然肯向上爬、啊、就会这个经济会更加发展得好，有利的地理环境呢也都造就了所谓商机、啊，就炒樓又好，炒乜都好啦，都係一種商機。喺短時間之內咧，就出現咗好多新貴啊，佢暴發户啊，中國嘅現象啊，突然之間哇，好多錢喎、啊。咁呢啲人咧有搏命，即係點啊，拼搏嘅精神啊，於是形成咗咧有咗社會嘅風氣，講錢、講地位、講名譽，重視個人喺社會地位嗰個表現係點。好似自夸同埋炫耀自己嘅权势咧，歌颂自己嘅成就咧，时都有嘅。好可惜咧，就系咩咧？佢哋嘲笑嗰啲贫穷嘅，好似我谂几三四十年前嘅香港咧，所谓笑贫不笑娼嘅现象一样啊。咁咧，嗰啲贫困嘅人咧，卑微嘅人咧，就系、是、被佢哋取笑嘅，俾佢哋睇唔起嘅。咁所以呢一班人系点咧？佢哋嘅价值观念就系、是。財富有錢是最重要的，有錢之後跟住會有地位啦。他哋傾偈個嗰個表現係咩咧？即係表現自己咧，就係有過分自信，以為自己係高人一等嘅，睇人唔起嘅。所以就算加入教會之後咧，佢哋對宗教嘅要求咧，亦都係好似呢個社會嘅一種價值觀念一樣，就係咩咧？就係要確認為我咦？有咁嘅地位，我加入教会咧，亦都需要有咁嘅地位，或者系呢班系有钱人嘅组织，我入去咧就会变成系我人面有光啊吓！佢哋冇谂到宗教信仰其实系需要去认识耶稣基督，转化自己嘅生活。佢哋未有呢个观念啊，唔会话挑战自己嘅价值观啊，挑战自己嘅生活啊，咁表现啊等等。咁于是。信徒團體有啲人咧就出現咁嘅現象啦。咁當然啦，信徒團體咧，即係當時保祿傳教嘅咧嘅對象咧，都好多都係所謂外邦人啦嚇。咁啊，佢哋有嚟自唔同嘅社會階層，有部分嘅信眾咧係受過教育，只係少部分啫。咁啊，屬於所謂中等階層，但係大部分咧其實都係嚟自中下層嘅。譬如话得到自由嘅奴隶咧，佢哋啲手工即系 handyman 咧吓，做工呢啲粗工嘅人咧，当然做生意嘅人都有，或者甚至做紧奴隶嘅人亦都有。佢话整个团体嘅人数事实上当时嚟讲咧唔系好多啫，有人话大概系200多人噶，咁200多人好少嘅啫，喺而家呢个我哋嘅数字嚟讲系嘛。咁啊喺呢一种嘅环境里边咧。他们在生活基督的信仰的而且确不是容易的、啊、面对这样的、环境。所以我们说基督徒团体很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你要面对社会那种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表现、不同的追求。而他们就在保罗的不断的鼓励、不断的支持之下呢，发展这个即是格林多的基督徒团体了。好，咁咧就好讲佢隔嗰个社会背景啊，嗰、那个环境个前面讲咗啦吓。咁而家咧就讲下隔校究竟个重点系乜嘢咧？咁隔校可以话系充满牧民意味嘅一个书信嚟嘅。啊，牧民意味就话一个牧者点样去关心佢嘅教友啊。咁呢、這个呢一个。的表現呢，其實很值得啲牧者呢去讀啊，去反省啊，去學習的第一個就首先講保羅同佢團體的問題。這個團體不單止好像其他保羅中途寫書信俾其他的團體啊，但這個團體仲有更加特別的就係咩咧？就係佢呢個特別係呢封信咧，係充滿咗啲辯護的意味嘅。保罗很多次为了一些事情呢来到去辩护。他这个辩护呢不单止只是很理性地讲，也都有少少呢是表现了他的情绪出现，是一种真情，他怎样去关心，怎样去爱他这些个团体的。有时呢他的辩论的口吻呢都用一些词汇呢很激昂的。譬如话请求团体同佢修好，佢针对外来嘅敌对者啊，敌对嘅人嘅指控，因为敌对人指控话佢乜乜乜乜乜，咁佢针对佢为自己嘅职权咧，同埋职务咧辩护啊。咁喺格林多团体似乎咧有两个相关嘅问题咧，即系呢个后书里边讲紧嘅。第一个就系某个成员公开抨击保罗在格林多这个团体里面的中途角色，究竟这个中途角色是不是合法的，是不是来自真正的天主啊，抑或是他自己自认为是中途。第二个就是外来者，外来者就是说不是格林多这个教会，是第二道来的人呢插手。插手话佢咩咧？咁呢个可能外来者系咩咧？可能系有犹太背景嘅啲使徒，或者中途由嗰度嚟嘅一啲嘅团体成员之一吓。强调嗱，保罗咧就强调咩咧？强调自己拥有中途嘅职权，佢而且有系有提供有力嘅凭证嘅。咁提供咩有力凭证咧？就系昔日佢。所谓耶稣基督归依他的时候，曾经令到他打低了他、啊、然后呢就召叫他、啊、他自己说我迫害过教会，不过我现在怎样呢？因为耶稣叫我去做什么。团体对保禄的不满意呢 有些地方是一些文化方面的差异。文化方面的差异是什么呢？原来当时因为正话讲的那个背景，他们那个讲求社会地位啦，讲求向上爬啦，啊，讲名誉啦，啊，权势啦等等。保罗呢是一个咩呢？唔愿意接受酬劳的人。嗱，要想一样嘢啦，想一样咩呢？就是如果传统上呢个社会环境里面呢，那些人做完嘢之后提供了譬如说这个中途来到宣教帮他之后呢，那这些人自然呢理论上正如圣经所讲的、那些中途呢应该有权利承受他们的照顾嘛。你去到那个城市呢，那些人照顾给什么你吃什么啦，就你不要勤俾那么多，不过你都要可以承受嘛。但是呢保罗不接受。那其实我们中途大数里面都读过啦，他做什么他织网是吧，他自己为生嘛，他要什么呢？要自给自足。他对自己的要求呢是很严厉的、啊、但是呢他这个呢人家认为他过分严厉了。他使人有个感觉就是他又卑下啦， 又軟弱無能啦，講啲説話又冇力啦，啊，表現佢個表現等等咧，係向嗰度做呢啲咁嘅邪嘅嘢咧，人哋認為你係向而家嘅社會作出挑戰，同我哋嘅作風、我哋嘅表現作出提出抗議，啊，唔同意，所以團體裏邊又有人傷害保錄。当然当我伤害保禄的时候，自然呢都会伤害这个团体的。那怎样伤害保禄法呢？正如说，切，你来讲福音那个这样的中途都不懂得，即是怎么说，不跟我们一起，即是你都没有权，没有什么地位，没有社会地位的，没有什么名誉的，啊，又不是真正的中途等等，啊。而且这个指保禄呢是一个不合法的宗徒，一合法宗徒只有11个而已，不是12个而已，加上马尔，这个叫什么，选出来的那个马，我差点说马尔定，忘记了那个，代替阿斯的那个名字，记不记得叫什么名字啊，大家？马蒂亚，有人冒得通水给我，马蒂亚，啊，那就，这个团体呢，虽然有人这样说保禄，保禄点啊？保禄里边嘅人咧袖手旁观，佢唔会话，诶，唔系，哦，我哋嘅宗徒咧系点点点，哦，佢哋唔理啊，唔理保禄，唔保护保禄。咁于是喺格林多呢度咧，因为系一种身份嘅表现啦，啊，咁保禄咧就手喺写呢个格林多后书咧。第十章至十三章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填一填，啊，十章就十三章，不用读完的，我们填一填就可以了，给大家呢，他有一个观念，就是写第十至十三章的时候呢，有他的保禄自己特别的，啊，一个说话的表现。如果我们看标题呢，少少就有个概念，他说凡不悔改者不宽容，即是已经俾机会你喎，啊，你唔悔改咧，到我嚟嘅时候咧，所以就冇得倾啦，吓，啊，就不宽容啦，吓，啊，所以佢第一次就话，当我第三次要到你哋嘅时候，啊，咁就跟住讲嗰啲嘢啦，然后话劝格林多人自行悔改，喂，有机会快啲悔改啦，啊，再唔悔改可能会迟噶啦，吓，啊，咁呢个系。第十三，对不起，我讲得太快，跳了十三章。第十章。第十章就说中途的权威，啊，他解释回，辩护回为自己辩护，所以准备行使中途的权威是怎样，行使中途的权威并没有越权，他自己说我没有越权，啊，我点解自夸呢？自夸嘅原因系咩呢？系因为耶稣基督，唔系因为自己乜嘢，啊，然后自夸呢而唔受报酬嘅，啊，请原谅佢嘅自夸，因为佢嘅自夸佢唔接受其他人嘅资助，即系嗰个金钱嘅资助呢有佢嘅原因，啊，喺工作同埋劳苦上呢嘅自夸，跟住呢就特别夸耀自己嘅软弱啊，对神事的夸耀啊，对软弱的夸耀啊，保耀的自夸出于不得已啊，最后的解释啊，那就说第十三章讲过的标题了。那在这个这四章书里面呢，他就已经因为不接受团体的经济上的支持，而且自力更生是受不到，或者说受到人哋唔公平嘅批评攻击，所以团体中有啲人咧极唔想睇到自己嘅领袖啊，就系保禄啦，做团体做呢个体力劳动呢种不体面嘅事。唔单止中国人爱面啊，原来嗰度嘅人一样咁爱面，唔单止系而家人要爱面，以前嘅人一样咁爱面啊。 人性啊！ 人性是啊，人性弱点啊，不接受资助等于什么呢？等于不愿意跟他们为伍，因为他们 即系嗱，我要供养我个大老细喎。如果阿英女王嚟我屋企住，我几光明啦吓。咁点知佢唔肯嚟，咁即系自己冇面啦吓。咁即系类似咁嘅嘢。嗰个质疑咧，保禄个诶嗰个动行动嘅背嗰个背后嘅动机系乜嘢？咁啊呢个动机咧，我哋睇到隔后十二章十四至十七节。嗱，我读一读先少吓，十二章。十四至十七，你要睇到咧，保禄嗰种咁嘅心境吓。睇下，我已经系第三次预备好到你哋嗰度去，我仲系唔连累你哋，因为我所求嘅唔系你哋嘅嘢，而系你哋自己。大家都明白，你们自己就是你能够交出来给天主，所以是你们自己，不是要你的钱财，你们的物质。原来不是儿女因为父母积蓄，而是父母应该为儿女积蓄。保禄说了，自己作为一个父亲，以圣洗圣事生了他们，成为天主的仔女，所以父母的意思是他自己。相反呢，就话唔系儿女啊，即系我唔应该攞儿女嘅钱。相反呢，我应该为儿女积蓄啊，带啲嘢俾佢，嗰啲嘢佢哋。至于我甘心情愿为你嘅灵魂付出一切，并将我自己亦都完全耗尽。唔通我越多爱你哋，就应该少得到你哋嘅爱咩？啊，保罗咧就强调，即系我关心你哋噶。点知你哋咁样对我喎？我唔爱你哋嘅钱啊！你哋唔使谂，谂我会要做呢样嘢吓。系啊，我冇连累过你哋，因为冇用过佢哋啊嘛，用过嘅钱嘛。但我系出于狡猾，以诡诈榨取咗你哋，榨取咗佢哋咩咧？系佢哋嘅相信，对主耶稣基督系救主。所以个你哋嘅意思系呢度啦，炸咗你哋啊！咁呢个十四啊至十六节咧，就睇先，仲有多两字添。我在我所打发到你哋嗰度去嘅人里边咧，唔通我曾经藉住其中一个占过你哋嘅便宜吗？咁佢哋打发过咩咧？帝铎啊，曾经嗰度亦都叫佢哋。为耶路撒冷捐款嘛，所以啲人点咧？啲人谂啊，保禄咧，我俾钱佢就唔要，唔知会唔会蛊惑啦，使横手嚟到叫我哋筹款，于是攞咗啲钱咧就自己用，即系有咁嘅念头啦。咁于是保禄咧就即系变咗同佢哋之间咧有好大嘅误解。嗱，保禄写呢个保禄呢个隔后咧。可以话个原因系咩咧？就系因为团体原来只系喺表面上听保禄嘅说话，表面嘅啫，即系啲差唔多话阳奉阴违啊吓。里边咧就对保禄咧好大个好多保留嘅。团体对保禄只系咩咧？了解少少咁啊。第一章第十四节咧已经开始讲啦。第一章十四节就话，就如你哋对我哋已有咗几分了解，几分了解，即系少少啊。咁然后保禄后边咧就再讲多啲俾佢哋听啦，希望佢哋明白多啲啦吓。所以保禄咧希望尽力去补救呢个情形，希望佢哋多啲明白保禄嘅所作所为嘅表现等等。喺隔后嘅第一章至第七章咧。就要咩暗示呢种情况啦，就是保禄嘅要补救呢个情况。而第十至十三章咧，保禄先正将说话，即系指责话佢哋做得错说话咧，讲得更加清楚，或者讲白啲所谓，唔再兜咁多弯啦吓，即系清清楚楚讲出嚟啦，比较上，佢真系受到咗严厉嘅抨击。保禄自己吓， 反对他的人呢，不单止对他的人格怀疑，而且对他作为基督的仆人的地位呢，都公开被人质疑。团体就依从这种敌对者的表现，即是人家外来的人说，哎，他不是耶稣基督拣选的，这样的讲法呢，咁呢啲咁嘅質疑咧，團體咧無動於衷，即係無動於衷，就話唔係喎，保羅唔係咁嘅喎，即係冇保護佢啦，所以對佢哋嘅敵對者範圍咧嘅表現就接受咗。保羅做事同人其他人唔同嘅，佢唔會迎合當時人嘅標準。嗱，呢一個咧，保羅嘅精神係好重要，即係因為今日嘅人咧，我哋特別喺社會呢般出面社會生活咧，好容易所謂。跟咗社会嘅风气，跟咗社会嘅价值观，而唔会话做啲嘢咧，唔迎合呢个社会嘅标准。我哋好多次咧，避免被人哋排外啊，或者话觉得唔同佢格格不入啊。于是咧，我哋会做一啲嘢咧，去迎合呢个社会嘅需要嘅、那个标准嘅。嗱，宣讲福音咧，保罗系唔接受酬劳啦，就系讲过啦。使人对他的募捐行动都产生疑问。而这个封信就是以重新建立那种和格林多这个信友团体建立互信关系的作为一个 重点的。保罗很注重那些是那位给他力量的天主，所以他最后正话我们读过都讲过、自夸的软弱。就是天主给他的能力。他自己认为一无所能，他体会到的天主的光荣的大能呢，就在他软弱的时候显示了出来。他不是只是自辩，而是努力地去劝团体不要失了天主的救恩的机会。因为如果他们不改变，继续保持而家即係當所謂而家就當時保羅寫信之前嘅現象啦，咁咧就係失咗救恩嘅一個機會啦。咁所以咧，保羅中途呢個書信呢個後書咧係有咁嘅含義嘅。我呢度有冇嘢要澄清先？就係講咗個背景啫。 他寫完這個後書，然後再去親自去格林多人城那裡看看那個結果，是吧？ 是。是。 之後他沒有寫過書，書信。 之後沒有 了。還是不見了的。 蛤？ 還是不見了的，那些書信。 這封書信教後是最後的。 最後的。 他中間那個血淚書呢，就有一兩句在隔後這裡寫了，只是講了出來，就是曾經寫過第，即是所謂中間封書信，就是在第二章，看看，第一章23、24節和第二章的第一節，那裡提及過中間那封書信。那封書信，一般現在那些學者稱它為血淚書。所以血淚書就是一個大家都很傷心、很開心啊、痛苦的事嘅，講及啲大家都有咁嘅心境。咁因為格林多有四封書信啦，咁我哋只係得兩封啫，前書後書啫。先前嘅信咧就唔見咗啦，咁先前嘅信即係第一章格林多前書嘅第一章，唔係格前嘅第五章第九節咧就提過呢個書信。曾经写过信给他们的了。所以他去写完这封信之后呢，就是去探访他们最后就是这么多了。咁后来保罗都没机会啦，他被人捉了坐监啦，困了啦，然后跟着送了去罗马啦。咁这封书信是埃弗所写的嘛。埃弗所写的那个时候呢，其实他是被人困了的。好，咁我哋今日咧就讲一章啦，我都希望可以先可以讲得晒嘅。 嗱，保六中途呢个后书咧，基本上得十三章嘅啫。啊，十三章咧就分为三个大段落，分三个部分。第一个就系第一章至第七章，第二个部分咧就八章至第九章，即系两章。第三个部分咧就十章至十三章，四章。咁中间嘅第八、第九章咧，就较为得意啲嘅，就冇乜拉楞嘅，同前后，即系话第一至第七系第一个部分，第十至十三咧就第二个，第最后第三个部分。啊，第一部分同第三部分咧，就系有少少相同嘅。第一部分就第一章至第七章咧，系佢个语气咧较为温和。啊，但是后面那个第十至到十三章呢，语气呢更为严肃的。啊，咁如第八、第九章呢，像我话同前后冇乜大嘅联系。佢嘅内容呢，唔同其他，即係话唔同前面后面嗰啲嘢嘅，一个独特嘅内容。所以有啲圣经学者结论系咩咧？佢话格林多后书咧，其实有好多封书信集合而成嘅。咁换言之，好似就话啊，第一至七章可能有一封书信，第八九章系一个书信，第十至十三章有一个书信，即系啲学者咁样讲。当然系唔系咁咧？有学者唔同嘅意见。咁当然系唔系几多个书信唔最重要，而系佢嘅内容。是一个牧者的心声，也都是即系天主的一个启示咧，对我哋嚟讲是重要的。 好似我哋上次讲过啦，佢保禄中途对于格林多的教会特别注意啦、爱护啦、对于雅典在正隔篱啊，佢就反而嗰啲文笔好少喎，系咪嗰度系冇一个教会去成立过喺嗰度咧？ 雅典 嗰度俾人踢走，系啦。 唔系啊，其实除咗加林多教会之外，其实佢附近都有教会嘅。不过佢对呢个加林多教会咧，譬如话我即系讲附近有教会，譬如哥罗森啊，我哋当睇中途唔系保禄中途亚士录里边咧，嗰、那个传教德索洛尼人咧，都唔系太远嘅啫嘛。就當然咧，即係你行路係遠啦嚇，但如果你今日用翻睇翻個地圖嚟睇嘅時候咧，就唔係太遠嘅啫。咁而且佢咪話翻去耶路撒冷嘅時候，去特洛亞咁啊，然後咧就去厄弗所啊，嗰啲呢一連串嘅咧，都係即係係喺嗰個後來即係所謂羅馬帝國嘅範疇裏邊啦，係咪？小亞細亞範圍啦。咁你話真正係遠係近咧，即係？老实讲，用咩角度去睇咯？用今日嘅速嘅角度啊，以前嘅角度啦， 吓。我意思系雅典都系嗰阵时好重要嘅城邑嚟嘅，喺你隔篱嗰度嘅。咁但系咧系真系好少，会唔会因为好少犹太人喺嗰度聚居，所以咧就冇乜特别提及到嗰度嘅发展？而 是 集中 在 其他地方那 裡呢？猶太人要計，如果他 在格林多人多呢，保羅可能未必會那麼順利宣教，因為真保羅宣教呢是向外邦人多嘛。而因為正話他的背景就是格林多是一個新的城市呢，多人去即是找事做啊，變成多些人出入呢，保羅還多些機會去宣教。如果多猶太人去呢、這個格林多嘅話咧，比例上啦嚇，咁、好可能咧就又對佢哋個阻礙更加大。所以你話雅典係咪冇猶即係少啲猶太人？我唔係好清楚，不過我懷疑咧，即係佢多猶太人咧，保羅可能未必會去嗰度講。即係我咁樣諗啊。 你第日會唔會帶我哋去嗰度朝聖啊？ 我都唔識啊！嗰度要揾啊李志忠。 李志威啫嘛，你揾啦李志忠得。 你假如萬一真係要帶我都係會諗係河北。 如果咪再遲啲冇得朝聖噶啦，話聽啊嚇。過多幾年咧，即係嗰個2月2日開始啊，嗰、那個宗教法例仲收緊啊，仲緊要啊。係 咯。 啊。 不過我即係講翻依度朝聖，因為佢去咗咁多地方傳教咧。如果你能夠 follow 保祿中途個蹤足跡嘅話咧，其實好有意義，因為好多已經係冇咗嘅拜屯門拜瓦，但係好多歷史喺度嘅，所以講啊，除非真係好熟嗰度歷史，咁你拎住本聖經你印證翻咧，其實好有意義。 Yeah. 我記嗰陣時阿多麥力講過嘅，喺土耳其啊希臘嗰度，佢有機會朝聖嘅話， 印加法所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咧嚇，而家係一個。即係頹垣壞瓦啊！正如所講，好啦，第一章咧，就係講所謂致後詞，然後咧有呢度寫住重謝詞，重謝嘅原因喺邊度？保祿嘅行事咧係以至誠嚟到表達出嚟。咁嗱，我就唔清楚點解我睇咗啲另外啲書咧嚇，詩歌學會嗰個章節咧，嗰個標題咧就譬如話用重謝詞。咁當然咧喺其他書信裏邊咧，好多次都又係開始嘅時候咧，有之後時有重謝詞。但係我睇過個資料咧，就話唔係重謝詞，而係重讚詞。重讚詞。咁重謝同埋重讚詞有咩唔同咧？咁。这个隔后呢就是一个重赞词来的。他说重赞词是礼仪的意味比较重。他更加接近犹太人那种重赞的一种模式。譬如举个例子，重赞词在路加福音呢那个扎加利亚圣歌。大家都知道扎加利亚圣歌是什么，记得吗？当扎加利亚约翰出世之后呢，伊丽莎白问佢，伊丽莎白问佢呢，应该叫咩名啊，咁咪板写住约翰咁，之后佢就开始讲识得讲嘢啦嘛，佢就讲咗呢个即係佢话重赞嘅歌曲，咁其中一个。第二个呢就厄弗所书第一章3-14节又系一个重赞词。或者我哋掀去咧，厄弗所书第三章啊，俾大家一个观念上，重谢词同重赞词有乜唔同咧？咁样，3-14系厄弗所。赞就是赞美啦，赞颂啦，谢啲就感谢啦，吓，即系大前提喺呢度，我哋要分到啦。愿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嘅天主和父受赞美。佢喺天上喺基督内以各种属神嘅祝福祝福咗我哋，因为佢喺创世以前喺基督之内已拣选咗我哋，为咗使我哋喺佢面前成为圣洁无瑕嘅。又由于我按照自己的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到了儿子的名分而归于他，为颂扬他的恩宠的光荣。这个恩宠是他在自己的爱子内赐予我们的。我们就是全凭天主丰厚的恩宠，在他的爱子内藉着他爱子的血得到了救赎，得罪过的赦免。的确，天主封口这样将这个恩宠倾注在我们身上，赐我们各种智慧和明达，或者使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是传召他在爱子内所定的计划，就是依照他的措施，当时的一满就使天上和地上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我们都是在基督之内得作为天主的产业，因为我们是由那位按照自己旨意的计划施行了万事的那位预早定了的。 为使我哋呢啲首先喺墨西亚内怀住希望嘅人，颂扬佢嘅光荣。喺基督之内，你哋一听到咗真理嘅话，即你哋得救嘅福音，就顺从咗，而且喺佢之内受到咗应许圣神嘅印证。呢个圣神就系我哋得慈业嘅保证，为使天主所赐嘅慈业，所赐为慈业嘅子民蒙受完美嘅救赎，为颂扬佢嘅光荣。睇唔睇到啊？佢呢度呢一段里边咧，最少有四次讲颂赞颂扬啊，佢而冇讲颂谢，冇佢讲多谢天主呢回事。所以咧喺圣经研读嗰度咧，佢哋提及呢样嘢颂赞同颂谢咧有啲唔同嘅。颂赞咧系属于所谓犹太人嗰种气味浓啲嘅，有礼仪味浓啲嘅。咁所以喺呢度咧亦都一样。好啊，仲之后词，佢因天主嘅旨意做基督耶稣中途嘅保禄同埋提茂德兄弟，致书喺格林多嘅天主教会同埋全阿哈雅嘅众位圣徒。嗱呢度咧，要好清楚俾我哋睇到一样嘢，就系保禄讲自己系因天主嘅旨意而做基督中途，所以佢第一句因天主嘅旨意做耶稣基督嘅中途，佢想话俾格林多教会嘅成员知道，佢唔系冒认嘅，唔系自充嘅啊。他强调自己是受显示给他的耶稣基督所派遣来的。他主要职务是什么呢？是传福音。那他传福音不单止传给格林多啦，他们都说给其他的地方啦。他写书，写这个后书呢，也都不单止给格林多天主教会，其实也都给全个阿哈雅教会的信徒。啊、然后呢保禄呢就要提醒啊这个格林多教会的信友啦。至于圣徒的意思是什么呢？圣徒呢不是指头上已经有个光圈的、啊、不是这样指法、啊、他不是指圣德或者有了很清高的道德生活的人，而是因为圣洗圣事信用了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工作的那位是圣的，那他身上工作的那位就是什么？是圣神啦、啊啊，咁系圣嘅，或者我哋话天父啦、天主啦，系圣嘅。结果系佢哋要咩委身俾委身喺基督呢个死而复活嘅里边，而佢哋被召咧系去反映天，亦系神圣嘅。所以佢哋圣徒啦，反映天主系神圣，因为俾佢收佢为子民嘅咧，或者使佢能够接受圣洗圣事嘅咧，系圣神嘅个工作。其实讲及圣徒咧，格林多后书咧有几笪地方讲嘅，第八章第四节啦，第九章嘅第一节啦，同埋十二节都有讲及圣徒呢个身份。保禄呢曾经两次提到自己的名字，两次提到就是什么提到，就是说他是耶稣 的中途保禄，曾经有两次的，一次就是现在这里，第二次就是第十章的第一节，大家看到第十章第一节看一看，咁啊，变咗你个印象，知道点解保禄 咁強調呢樣嘢咧？佢個標題就話維護中途職權，第一節就話啦，我保錄就係嗰位在你哋中面對面嘅時候就謙卑，唔喺度嘅時候就對你哋膽大嘅。佢點啊？親自藉基督嘅溫良同埋良善勸告你哋，即係保羅喺人面前咧係一個謙卑嘅表現啊！但係當佢寫信嘅時候咧，佢好大膽講説話，因為唔同啊，所以寫信同面對面咧又係有啲少少唔同嘅。咁佢曾經兩次提過咯喎。因為我提到啦，就係呢封書信咧，就俾格林多城周圍嘅教會團體添。戴茂德，大家都知咧，戴茂德係佢嘅可以話第一同工，亦都係徒弟。後嚟戴茂德都喺戴茂德後書啦，大家都知啦嚇。咁啊，因為佢喺成為一個主教，當然帝铎咧都係佢嘅一個徒弟啦，主教。咁但係咧，佢以同工身份，咁佢有寫埋佢話做基督中耶穌中途嘅保錄同埋戴茂德。咁於是啲人就認為，咦，究竟戴茂德執筆啦，因為保錄執筆咧咁啊，保錄寫呢封信係咪代表？唔單止係寫自己寫講嘢，亦都代表埋其他人去講嘢咧。咁某程度上咧，當你睇到我們嘅時候咧，好清楚咧，係多數係講及啊呢、這個我們係講及咧，有包括埋其他嘅，好似戴茂德啊同埋色拉啊，因為色拉當時都係喺同佢一齊嘅一個團體。但係當有時保錄咧，佢好清楚我。正如第十章第一節就話講啦，我保錄就係講佢自己，所以咧讀呢個我們啊我嘅時咧，可以我哋留心多啲，究竟保羅係講緊佢自己嘅嘢，因為一個小團體或者佢哋傳教呢、這個傳教呢一博士點啊職務班一個同工嘅團體。好啦，佢祝個平安係咩啊？願恩寵同埋平安由我哋嘅主天主同埋主耶穌基督賜俾你哋。嗱呢度咧，每一句都有提及天主耶稣基督，第一句系有，第二句都有啊。咁所以保罗可以话藉住基督圣化佢哋，圣化佢哋嘅呢个格林多全呢、这个团体啊。所以话希望天主咧，耶稣基督啦啊。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主呢就不是指前面的天主了，而是以称呼耶稣基督是主，因为他是第二位圣子。当然保罗现在不是讲天主三位一体的问题，但是他称他为主。那么呢就藉着天主赐予的恩宠，就是透过天主耶稣基督赐予他们恩。好了，跟着去讲那个所谓颂赞词了。他用猶太人書信的一種方式呢，用的頌讚詞寫了這個禱文，代表了過往的所謂感恩的詞。我們看前面隔前呢，就是頌謝詞，跟它不同的，跟這個隔後不同的。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和天主父，你會覺得很沉啊。第一節又是天主耶稣基督，第二節又有天主父耶稣基督，第三節又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天主和父，你会看到不断地出现仁慈的父和施予各种安慰的天主受赞扬所以那个赞词就是这个赞扬那安慰呢，这个词概这个词汇呢就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多次出现，圣经学者数过有59次，就不只是这封信，就是他的其他书信加上，但是隔后呢占了29次， 咁啊佔咗可以話一半啦。咁然後第一章至第九章咧，講咗25次咁多，所以呢個安慰咧係講咩咧？係顯示天主嘅仁慈，天主仁慈嘅對待。咁係好重要啊！重要咩咧？就係、是、天主咁仁慈啊！所以後面佢話你仲唔珍惜呢啲咁嘅機會咧？係機會過咗冇。救恩就失咗就冇噶啦，吓、啊！佢话系佢喺我哋嘅各种磨难里边，呢、這个磨难系包括咗肉身同埋精神。咁大家都知咧，保罗咧受过鞭打啊，受过沉船啦、啊，受过饥饿啊，系嘛嗰啲讲过啦。咁呢啲系一啲磨难。咁啊，而系佢喺。我哋嘅各种磨难里面咧，时常安慰我哋，就是、天主、哦，天主安慰我哋，即系保禄同埋佢嘅同伴啦、啊。为咗使我哋能够以自己由天主所亲受嘅安慰，去安慰嗰啲喺各种磨难嘅人。嗱、啊，呢度咧一句里边咧，好似好复杂啊，好安慰，安慰，安慰。但是这个看到就说我们遇到这么困难这么痛苦，不过有天主给了我们安慰，有原因的安慰，不是自己就是用一些物质来比喻的话，哎，我收到的安慰带落袋算了，不是，其实好使我们以天主那里来的受到的安慰呢，去安慰那些在各种困难之中的人。那他即是表达了就是冇错，格林多同埋佢附近城之中嘅教友啊、信友啦，都喺生活之中都有磨难嘅，都有困难嘅，所以唔使担心，天主会安慰我哋嘅。啊，我而家写呢个书信嚟到安慰你哋咧，呢、这个安慰唔系我嘅，系天主俾我哋嘅，即系无言中咧系坚强佢哋嘅信心啊，因为基督所受嘅苦难。加在我们身上越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所得的安慰就越多。啊、由这里要开始看到呢，保禄将他所承受的、啊、信仰里面，或者说用精神角度讲，精神层面里面呢所得到的东西呢、啊、是跟他的肉身里面所得到的困苦呢是一个对比的。啊、这个痛苦越多，然后承受的安慰就越多。所以点啊？就系话，我哋如果受磨难，呢、这个就系为咗叫你哋受安慰同埋得救，有咩关系呢、啊、因为正话话啊，保罗咧有呢个所谓诸圣相通功咁嘅概念嘅观念出现啦。我哋受苦难嘅时候，天主俾咗我哋安慰，咁而我哋有能力去安慰你哋、啊，所以如果我哋受到磨难咧，咁咁我哋个安慰咪越多咯。咁当爱我哋越多嘅时候，点咧？我哋如果受到安慰，咁样亦都系为叫你哋受安慰，睇唔睇到关系啊？明啦，呢个进一个。啊！呢、这个安慰系点啊？足以能够使你哋坚忍嗰个同我哋所受同样嘅苦难啊！咁呢个系咩咧？我哋参考睇一睇啊！第四章第八节，第四章第八节，同埋可以话去到第五章第十节啦。帮我哋读少少得啦吓。我哋喺各方面所受到磨难，但系冇被困住；绝咗路，但系冇绝望；被迫害就冇被舍弃。天主仲继续眷顾佢哋嘛？被打倒，但冇丧亡。身上时常担住耶稣基督嘅死状，为咗使耶稣基督嘅生活亦都彰显喺我哋身上。的确。我哋呢啲生活紧嘅人， 时常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被交于死亡，为了使耶稣的生活亦都彰显在我们有死的肉身上。咁睇上嚟，死亡施展喺我哋身上，生活就展现喺你哋身上。啊，咁啊好啦，我跳一跳咧，去到第十章嘅，第五章嘅第十节咁上下啦吓。第十节就因为我哋众人都应出现喺基督嘅审判台前。为了使各人藉住他肉身所行的或善或恶领取相当的报应，所以肉身受苦是好事来的，在保禄的教训里面告诉我们、啊、当然不是说我们刻意去即是自己、去做一些、所谓、有志不在懦夫来生这件事，而是当在全福音里面，在信仰里面遇到困难遇到迫害呢，这个都是好事来的。当然保禄这个体会呢是不是即刻即是当时受到苦难即刻有这个所谓感受到安慰认为它是好这种这样的想法这样的体会，而是在它的生活里面呢一路有呢个不呢啲咁嘅遇到灾难啊磨难嘅经验，咁而渐渐反省，同埋佢所得着由天主嘅得着嘅恩宠咧，佢渐渐体会到咧，原来即系基督死而复活呢个事实咧，喺佢嘅身上咧系显露出嚟嘅，彰显咧喺佢嘅身上嘅，就系好明显嘅安慰呢件事。在现世里面得到安慰，在将来里面呢更是一个、所谓复活得救的、征象。为这个缘故，我们对你们所怀的希望是坚定不移的。这个什么希望呢？就是他们的信心，坚定的信心、得救的希望。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怎样分受了痛苦，也都要怎样同享安慰。看到那个关系了，保禄所磨难所得到的苦难怎样去承受基督的恩典这个安慰，然后保禄 的安慰怎样给了他们鼓励他们。这个重赞词呢，这个可以说这个祷文、提出了保禄对天主父的仁慈和、慈爱呢有很深的感受，所以他才有这个能力去安慰一切受苦的人，因为他自己亲身的经验。好了，有这个重赞，重赞有什么原因呢？保禄就给一些实例了，在以下。弟兄们，我们心愿你们知道，我们在亚细亚所受的磨难，我们受到了非人力所能忍受的重压，甚至连活的希望都没了，即是生命都差不多没了那么滞、保禄呢在他的书信里面可以说是第一次称信友做弟兄，加林多前书都冇冇咁讲法，就系呢度有。咁啊喺呢个后书里边，先后有三次啊讲弟兄，呢个系第一次。跟住第八章嘅第一节讲另一次，跟住第三次咧，第十三章嘅十一节就讲第三次。第十三章咧系好严肃嘅说话，啊对当时嘅教友系一个。即是讲及他的身份啊，讲及他的关系的问题，很严肃的说话，但是他称他们为弟兄。虽然保罗是很、用今天的字眼讲 upset 啦、但是仍然对他们呢是有一份很亲密的关系，保罗愿意保存这个好的关系。我们心愿你们知道，即是真的从内在 啊，心底下咧希望你哋知道嘅，知道咩咧？就我哋喺亚细亚所受嘅磨难，呢、這个磨难系佢感受到冇法子忍受嘅，好到自己嘅经验系差唔多冇咯，好难忍受嘅吓。佢、啊、所以话我哋受咗非人类所能忍受嘅重压呢、這个压力，甚至可能会死嘅，冇乜希望生存啊！而且我哋自己亦都认为必死无疑，唔睇佢呢个体会系几深。呢个系为叫我哋唔好依靠自己，而只系依靠嗰位使死人复活嘅天主。呢个经验咧，就系、是、天主大力嘅支持，所以佢先正要体会到话，我哋唔好依靠自己。佢先后前面第九第八节尾就话连生命都好似冇希望啦，冇话似生活落去啦。啊，第九节就话我哋啲认定必死无疑啊，死紧啦今次。但系天主咧帮佢啊脱离呢个必死无疑嘅险境，保存咗呢个生命。所以佢体会到咩？天主叫佢唔好依靠自己，而依靠咩咧？天父呢、这个能够使死者复活嘅天父。从呢度你都睇到天主嘅旨意咧，让保禄学习咗一个信靠，对天主嘅信赖。咁呢个可以话都系俾咗我哋一个提醒，我哋喺困境之中。唔能够只系靠自己去跨越，又需要靠天主嘅恩宠。第十节就话佢由呢个咁多嘅死亡，嗱、这个死亡嘅字咧，系有时用单数，有时双数，咁中文咧就真系好难啊！即系死亡冇所谓单数双数。所以佢中文譯翻咧就多咁多樣嘅死亡嘅意思喺呢度啊，嘅危險之中救咗我哋，即係保羅咧唔單止一次經驗喎，其實有好多次經驗啊，而家仍然喺度施救，就天主嘅施救，我哋切望將來仲要施救，就喺現實嘅生活裏面咧，希望天主繼續幫助佢哋。咁点样施救法呢？只要你哋以祈祷協助我哋，呢、这个就讲及代祷嘅意义啦。啊，即係你唔该你哋为我哋啊，我啊，大茂德啊，色拉啊，呢我哋呢一班人祈祷啦，啊，帮助我哋。咁样因为有好多人为我哋求得嘅恩赐呢，好使将来亦都有好多人替我哋感恩。啊、今日如果格林多嘅信友为保禄嗰啲把小传福传嘅团体祈祷，避免咗灾难嘅死亡、啊、痛苦等等，将来佢哋即系呢个真系得到咗个咁嘅效果嘅时候，咁系咪会更多人去睇佢哋感恩呢？就系佢哋识得感恩啦！哇，我哋所祈求嘅的而且确实现咗啦。嗱，呢个可以话系引导出咧隔后嘅隔唔多后书嘅主题。基督嘅真实宗徒咧，应该为佢所服务嘅团体忍受痛苦。咁呢个信大部分咧系向佢回应指对佢指责嘅人嘅一啲控诉，即系咩？回应指责控诉他的人，认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宗徒，用他宣讲福音呢、啊、不比不上别人宣讲得那么有力，或者那么吸引人。而保罗在这里答辩，他是受天主所委托，同时呢受到分受了基督的苦难。咁而佢讲出咗天主喺佢嘅磨难之中救佢哋咧，间接系讲咗天主 如果我自认我自己认为我是中途不是天主的佛法派，咁天主会唔会俾呢个恩典我哋呢？唔会啊，就係、是、天主耶稣基督叫我去做中途，所以当我遇到呢啲咁嘅磨难痛苦甚至死亡嘅时候呢，佢就要佢嘅恩典呢帮咗我啦。於是我哋话俾人听，真嘅中途呢唔只係睇一面，要睇整体个生活嘅表现係点样。好，就嚟到呢度，有冇嘢要分享要问先？因为呢个係我觉得隔校係几多嘢值得我哋去諗，我哋去反省嘅。 Peter， 可唔可以重复你话隔校嘅有三部分呢？第一部分由一至七章係乜嘢呀？ 一至七章係其实係较为温柔啲嘅劝勉性，或者话劝佢哋即唔好做排挤呀，认为佢即係所谓唔接受佢嘅资助就即係唔係佢啲朋友，或者话唔係复传者呀，你复传嗰啲又冇力呀等等嘅嘢。 OK,OK, 较为软性啲嘅。 OK, 第二部分呢？ 第二部分呢就是第十、第八十九章。咁第二部分是一个独立啲嘅内容嚟嘅。咁我哋睇到第八、第九章呢，佢个标题呢都係好特别嘅，就讲佢个第八章係催促捐款，讲捐款问题。跟住呢第九章呢催促信有被妥款项。成立呢第八大九章是讲及这两大茂德和色拉他们呢怎么去拿些捐款去拿耶路撒冷等等的东西。是一些跟这个中心思想一些脱离少少。 Okay, 第三部分是 比较严厉一点。 第十至第十三章是严厉一点的一些说话。好，有冇其他嘅諗到分享啊，或者係反省之类？冇咧，继续噶咯吓。咁跟住十二章咧就系、是、所谓近事重提啦，咁去到第二章嘅十三节，就系同呢度有一个连贯性嘅，第十二节就话，我哋认为光荣嘅事，就系有我哋嘅良心作证，我哋处世系本住由天主而嚟嘅直爽同埋真诚。并不是本住本性的智慧，而是本住天主的恩宠，对于你们更加是这样。其实保禄呢，因为他曾经答应过去探访格林多的嘛，即是第一次离开了之后，他后来改变了行程，他没有去，即是这么快去。他这里就解释改变行程的原因，唔系出于私心，而系为咗咩？顾惜呢个团体嘅情况。咁佢强调佢嘅正直，同埋所谓可以信任嘅地方。咁呢个直爽咧，我查过英文嗰本圣经咧，叫 simplicity 啊，好 simple 啊 ，simplicity 吓、啊，即系。一就一，二就二啊，唔会即系兜弯转角咁样吓。本着天主而嚟嘅直爽同埋真诚，所以保禄就话我哋认为光荣嘅事系咩啊？系有我哋嘅良心作证啊。咁呢个咧就即系特别喺今日嘅社会咧更加重要，因为今日嘅人咧唔知好多人咧吓，即系良心喺边啊？唔知啊。究竟 究竟间嘢有冇僭建啊？吓、啊，有冇真系唔知啊？吓、啊，佢可以继续咁样继续勾落去嘅吓、啊，即系个良知喺边咧？我哋都唔知道。啊，并唔系本着本性嘅智慧，嗱，本性嘅智慧咧，今日嘅人好叻。啊，我忘记咗，我太忙啊，啊，我都唔注意呢啲咁嘅嘢啊。呢啲系本性嘅智慧，所以话啊咩 political correct 系嘛，即系呢啲咁嘅本性嘅智慧。唔是本着这些东西，是本着天主的恩宠，对于你们更加是这样。我之所以对你们这样，虽然我答应了去探访你们，现在没有去啊，是因为我的良知告诉我那个原因，我不想令到你们大家不开心、啊、令到你们继续受到很大的沉重的、一种忧虑。但我所以呢，我是什么呢？天主给了我恩宠，去用一个正确的真诚的态度去对你们、啊、这句说话、第十二次是这样的意思了。因为我们给你们所写的并不是你们所能朗读朗诵的，所能了解的，我盼望你们能够完全了解我们。这里保禄就讲了出来了，你们现在这么多东西，因为你们真的对我们不是一知半解，可能了解少少而已。所以现在我们给你们写这封信呢，无非是你们所能朗诵的，所能了解的，是更加详细地去读出来，去明白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希望你们能够对我们有一个彻底的、更深切的、透彻的了解。就好像怎样啊，你们对我们有了几分的了解，好能够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里面呢，我们是你们的夸耀，而你们也都是我们的夸耀。我夸耀什么呢？夸耀就是大家的接纳，大家的了解，互相了解、啊、两者的关系、啊、可能在耶稣主耶稣基督日子来的时候，这个主耶稣的日子上是指什么呢？指基督再来的时刻，大家都记得、啊、基督再来的日子不是我们现在想的所谓世界末日，是他们当时想的耶稣就快会来临了，末世时期已到了，在他们当时的情况里面曾经有这个流行的想法、啊、当然你说为什么那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的，不出奇、啊、为什么呢？我们想回二千年的时候，的而且确有教会呢，在某些教会呢就告诉信友听、啊、即是这个是世界末日来临 的情况、啊、到的了，就快到的了，一样、啊、那你说读福音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走歪了就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了。这样保禄呢在隔前呢已经知道别人对他、所写的是这个书信，第一个书信有误解的，譬如在第四章的第十四节，我们看一看下第四章十四节，他说我写这些说话并不是叫你们羞愧，而是劝告你们，就好似劝告我亲爱的孩子一样。换言之呢，即是他已经即是知道这样的事，已经劝过他们。那还有第五章九至十一节，第九章十五节，还有隔后的第十章十至十一节等等，都是一些即是保禄呢知道了、啊、那些人呢、对他的误解的。他更加确定人对他的误解，所以他在下面就是什么呢？第十五节开始，第一章十五节开始呢， 越到第二章第二節咧，加以講清楚咧，佢嘅行程對團體嘅某啲兄弟嘅係一種處分，係一種處分嚇，係對團體中嘅一啲兄弟啫，啊唔係所有嘅人。咁係 呢啲就係好似反省我頭先我哋開未開聚會之前講嘅嘢。咁好多時而家係教宗似乎佢自己或者係透過啲下屬做嗰啲好似唔係令人費解嘅行動，或者佢真係其中有佢嘅意思，或者佢係可能犧牲咗一幾個人，但係為咗其他嘅普羅嘅教友嘅生存。可以活動的空間可能是這樣都不定，就是說我們可能這個時間會將教宗這個行動當然當是邪惡，或者當是一個不是很容易了解的事。我想是即有些東西有時是都是給了我們看，好像現在保祿宗徒的話我不來你那裡是有原因的，這個改變計劃是有原因的。同樣即係而家我哋唔明白教宗嘅嘢都唔定，即係我只有一個傳疑喺度咧，即係我哋現代都有咁嘅事情發生嘅。 即係我都當然同意，即係我哋唔好咁快判斷是與非呢個問題啦嚇。問題就係、是、即係咪真係教宗嘅意欲啊，或者係某啲人即係正如話即是我有權做這件事嘛，即是所以我這樣做決定啦，即是是不是呢，即是而這些人對個整個環境了不了解呢，就即是我們在人性層面呢，就即是要用一個闊一點的眼光呢，用一個福音的角度呢去看回的情況，即是不可以這麼快判斷就是好與不好的問題，或者說即是好不好更加難說，或者對與錯的問題。咁正話呢三節裏面咧，保祿講誇耀啦嚇，係好特別嘅名詞嚟嘅喎，呢、這個誇耀啊，誇耀咧就係、是、喺新約裏面咧，啲聖經學者咧好有興趣研究啲咁嘅嘢嘅嚇，特別嘅有啲人寫論文嘅嚇，咁曾經37次咁多出現咗，咁保祿咧講咗36次喎、哦，即係全差唔多佢講曬。咁啊，格林德後書咧講咗20次，可以睇到保祿誇耀啲乜咧嚇。一般嚟講，保祿咧並唔認為誇耀係可取嘅，係好可嘅，係好嘢嘅。但係佢強調咩啊？如果要誇耀，應該喺主內誇耀，以基督嘅十字架，佢更加以軟弱自誇。所以保祿嘅誇耀咧，同其他嘅誇耀咧有唔同嘅含義啦。咁所以佢讲得咁多嘅原因 咧，你讲起个字眼嗰啲嘢咧，我哋系讲得喺隔前同隔后嗰啲格式啊用字啦，我唔知系咩人翻译嘅问题，系用得比较浅浅好多，好容易现代人能够了解嘅词语。如果你睇翻比较福音四书嚟讲咧，佢哋比较用啲字眼好谨慎。比較晦烈啲、甩咳啲，有時前文不對後語添唔頂嘅。咁我就即係睇個隔前隔後咧，就比較順啲，可以由頭一口氣睇到落尾。你記得嗰個人嗰個感受講出嚟係一個好第一身嘅感覺喺度。依個係我自己嘅感覺嚟嘅。所以咧就你聽上嗰時咧，好似佢同你講緊嘢。福音四書咧。就一本咧係 doctrine 一個咁嘅經典嘅書，啲字眼用得比較真係比較易辨對，知你哋有冇個感覺喺度啦？ 第一，我諗福音有唔同嘅作者，唔同佢嘅時間啦，即係所謂作者就各個筆者啦嚇，即係你約望同馬爾谷比嘅真係差好遠啦，係嘛？一個係所謂三個對觀福音裏邊都唔同啦。路加咁啊，醫生咁佢有佢個角度，馬竇有佢個 嘅，特別聽眾係猶太人，咁所以用嘅詞彙咧有好多，即係保祿呢個寫呢個書信係寫俾格林多教會，啊，格林多教會嗰班人係點嘅，咁佢自己知道，係佢教出嚟嘅，咁同埋係真係佢講自己心裏邊嘅嘢啊嘛，講天主對佢嘅啟示啊嘛，但係聖經又唔同喎，聖經咧要搜集資料啊。即是要因为耶稣已经升了天了，现在要的资料在哪里，要去问人，问伯多罗，问这个，问那个，问其他的群众等等，要搜集资料。即是有些人可能曾经写过两个字的，又要拿回来。所以呢，正如你说不容易了解呢，是有某个程度上真的不容易了解的。同埋他前言不对后语呢，因为那个犹太人提供资料和一个不是犹太人提供资料，很可能就是有不同的角度去看东西。 感受来讲呢，就书信呢，就是可以提供另类的心声，另类的那种内心那种热诚，所以他写的字可能都很 extreme， 比较极端一点，你讲过很夸耀自己，很谦虚自己，他用得很个人化的词语。我们听起上来觉得他为什么这么夸张，或者是这么重复的字眼，而是因为他内心很渴望去着重那些字，那个内心的感觉在那里。 我不知道大家读那些书信的时候呢，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因为有书信我自己读晒的了，就是读过晒。当然我意思不是说读过晒，就是了解晒所有的东西。但我发觉呢，就是好读书信和读其他不同呢，就是你感受到特别保罗和那个教会团体的关系呢，是很亲密的，很关注那些教友的那种所谓在基督内的团体的那种兄弟姐妹关系的情谊很密切的。那我自己都觉得很感动啊，就是尤其是最后尾写到后尾啊，你问候哪个，问候哪个，哪个家曾经做过什么什么的，你们都要怎样怎样，真的有一种很有，不单止是人情味，天主的情味的一些表达方式在这 里。或者很有父亲那种感觉在这里。就是我用一个父亲和仔女，他来不来又提及这件事的了。不是你给福分他，而是我给福分你，他这些感觉的东西。他重复又重复的。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他说是父亲，不是父母，为仔女积蓄，佢唔系积蓄呢啲财银啊，金银啊吓，你哋唔好搏命开个户口啊，去搏命摆啲钱喺嗰度啊，而系话为积蓄信仰天主嘅恩典啊吓。好，嗱，咁咧就讲唔晒唔紧要啊，我哋仲有啲时间，唔使咁急，要讲晒啲嘢。咁啊，就我哋停咗喺呢一度，十五节咧。就下次先继续讲下去，好唔好啊？ 好， 好。阿 Dicky 今晚有冇嘢分享添啊？ 冇乜啊。 头脑醒翻未先？个只嚟。 醒翻。 冇开声啊你。 系啊。冇，都冇咩冇咩话好特别嘅感受，因为譬如你话阿 Stephen 你头先讲嘅一啲。看書信和看福音很不同，那我想這個是體材上是兩種不同的體材啦，福音是一個 技術的體材啦， 而書信的而且確是他保祿為了當時那些地方教會的一些問題去回應，或者是寫 他一些個人的感受。那我想就好像等於看聖榮一樣，即譬如聖榮裡面有很多是David、叫大衛，不是 達美， 達美是 阿達美對天主嘅喺唔同情況底下嘅一啲感受一樣咯，我諗係。咁點講咧？我唔係咁容易俾人感動嘅人咯，所以我睇書信對裡面阿保祿嗰啲情感，我有都仲有段距離啦嚇，可以咁講。 啊，咁啊 ，Dicky 要再去河北先得啊！ 係要再去多次啊！ 係啊，Dicky 睇多啲瓊瑤小説先得。 睇嗰啲小説冇乜用嘅， 冇乜用 嘅。唔係，即係要睇實地 嘅嘢啦 ，Peter。我就話咧，如果啊保祿宗徒而家落去河北嗰度去傳教，佢會點樣嘅咧？佢點樣安慰啲人？點樣令到啲人再喜悅？令到啲人更加好著藥咁樣將個福音傳開去？啊，佢會點做嘅咧 ？OK， 呢個功夫咧交俾你慢慢諗下。咁咧，你諗到嘅下次分享下。假如我係保祿，我喺環境就喺河北，我要傳福音點傳咧？你試下諗下，好噶，唔係壞事嚟嘅，真係唔係講笑。有時我哋即係平時我哋太過咩？太過簡單就係唔諗嘢，睇咗就睇咗啦。我哋唔諗下，即係我自己嘅環境，或者你正話講嘅去河北係假設嘅環境啊，假設個情況，你因為你唔會去噶嘛，事實上好或者話好少可能會去傳教嘛喺嗰度。因為你想去啫，咁人哋都唔俾你去啦，係咪啊？就共產黨邊都俾你去。曾經即係我哋講，唔知講真講笑，我阿李麗成都講，不如我哋去大陸，即係做啲嘢啦咁。咁我成日都話，你嗰你想做就有得做嘅，唔係咁容易嘅，係咪？咁即係要考慮好多因素啊嘛。咁我哋就冇咩咁嘅能力，冇咁嘅知識，諗唔到究竟如果我要去中國，真係可以做啲乜嘢？我老實講，係咪？咁所以你嘅头脑咁灵活咧，啱啊！谂谂， 因为头先睇话咁多磨难啊嘛，佢对住班啊一千人嘅教堂，对住啲人喺河北嗰度，你之中嘅生活一定有好多磨难，唔会少得过我。但我点解可以睇得咁透咧？咁啊嗱，如果佢企喺嗰个祭台上解释俾嗰啲农民听，佢点讲咧？即系我呢个系一个。只係一個幻想，一個奇想嚟嘅。可能未講完之後，俾人拉咗出嚟都定，唔知去羅馬斬頭啊，去咗俾人打靶。 OK， 好，我哋做個祈禱結束啦。咁阿 Steven 今個星期有功課做啦嚇。 有做功課啊？ 做功課就諗諗啊，你河北點樣傳教啊你？ 我真係諗到係。 唔係啊。你幻想都唔緊要㗎，我哋唔係叫你真係去做㗎。你幻想你即係，假如你係你要傳福音啊，咁遇到咁嘅困難，你點咧咁啊？ 真正唔係假如我話假如保祿宗徒喺嗰陣時候，佢會點樣講嘅？ 咁啊，你咪想像保祿去講咯。OK， 咁啊，我哋都做個祈禱結束啦。我做啦，今次嚇，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啊嘛。上主人慈嘅天主，我哋多谢你再次俾我哋能够透过大气层，透过呢个电子媒介嚟到相聚，嚟到去阅读保祿宗徒嘅书信。愿你帮助我哋透过认识呢个书信嘅内容，亦都去反省自己嘅言行，反省自己喺传福音上所做嘅一切事务。愿保祿的精神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份忍耐的心，去将你的福音透过我们的生活，透过我们的工作能够彰显出来。愿你也都以赐给保祿的安慰来到安慰我们每一个人，好使我们能够更加有力量，有智慧去彰显你的德能。人且上主，我们就将一切的交托给你，请求你助佑。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OK， 下星期继续。 好， 拜拜。 拜拜。